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唱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为您带来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的作品欣赏。上周呢，我们集中欣赏了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作品，本周啊，我们请侯耀文先生做主角。也许您还记得，上周我们这一组节目的头一期开篇请您欣赏了侯宝林先生和郭全宝先生以及郭启儒先生分别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的腿子活。那么本周啊，侯耀文先生的相声作品呢，咱们也从一段腿子活开始，我们来欣赏侯耀文先生和魏文亮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 我们哥俩呀也是好几十年没在一起合作了。 是 今天为了、 那会儿咱们合作的时候你还小呢。 是 我 小。 嗯， 都小。 怎么样？最近？ 最近还不错。 还不错。 不错。 说相声有多少年了？ 说相声55年了吧。 55年了。 可以在台上长大的。 是。 嗯。 时间如梭呀。 梭。 啊，很快。 梭着的。 快极了。 嗯。 嗯，一 晃。一晃。 一晃这么大了。 嗯。 嗯。 就多难晃，你知道 是不是？ 不好晃似的。 家里都好。 那都好，都好。嗯， 这么些年都怎么晃过来的？ 这么些年就是稳稳当当，也是 稳稳当当， 也是不容易。 也没换什么行业。 没有啊，我们这行说相声、说学逗唱，跟各个的姊妹的艺术都经常的接触。 哦，说学逗唱，嗯，对，我听说过。 没错， 你们这说相声的，出去一张嘴就是我们有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那是。 全让你们占了， 干嘛全让占了、 啊、好多其他演员很嫉妒你们。 是吗？ 一张嘴就是说学逗唱。 没错、啊、 这样你们全占了。 对， 别人还活不活了？ 随便活，我们也不害他们。 说学逗唱， 嗯， 懂点皮毛。 嗨，也就那么回事、啊、 唱都会唱点什么？ 京评梆乐， 小 戏，各地方的地方戏， 都是小戏儿 啊，尤其是跟京剧界 啊， 我们联系的比较密切。 京剧界都跟谁联系？ 哎呀，马弹球啊，啊，梅上成寻呢、啊。 马弹球 啊，马弹球， 跟弹球的还联系？ 外行，马连良、韩复英、裘盛戎。 哦，他们仨人，他们仨人也联系。 啊，对对对，经常联系。 哦， 莫逆。 哦，你们一块儿还给人装修，莫逆吗？不是，连莫在逆，你们都管。 什么？ 这个现在文艺界下海的不少啊。 什么呀？莫逆之交，经常在一块来往。 哦， 啊， 莫逆， 哎，探讨一下艺术， 还之交， 那是 啊，互相交流。哦， 嗯， 四大名旦知道吗？ 梅上成寻。 哦， 嗯， 四大学生。 四大学生谁呀、啊？ 要不然就跟着说相声的没法在一块聊天，你知道吧？皮毛的事他们全懂，稍微再深一点当时就趴下。四大须生， 嗯， 马谈球张， 他有球吗？ 张 谁？张志宽。 您说那是要饭的，您得理他干什么呀？ 你不提张吗？ 马谈杨希。 哦，马谈杨希。 哎， 嗯， 马谈杨希。 希， 我为什么比较了解这个？ 你看看， 我小时候啊，科边学这个。 哦， 一科边呢就是8年。 科了8年了。 科，对， 没落什么痕迹倒是。 什么叫落什么痕迹？ 您老在这边上磕着，一点痕迹没落，也是难得的事儿。您磕边吗？ 磕边都不懂啊，就是从小就学京戏，我们磕边都不懂啊。 三爷 啊， 侯三爷，那叫磕边您来，还磕边了还？老侯也没告诉他，哼。哎呀， 我说这外行，你知道吧？ 谁外行啊？ 哦，你们外行管这叫磕班。 哎，我们外行都叫磕班，您内行叫磕边。 我们内行管这叫磕边。 哦，对， 就是做磕吧。 啊，做磕。 哎，做磕。 做了八年。 对，做了八年了。 啊。 后来八年之后站起来了。 啊 站起来。 原来都趴着呢，是吧？这八年趴着受了受不了啊？也是。 也难受， 也 难受，也难受。现在自己啊，毕业以后，经常走南闯北，全国各地演演出，会会朋友，当然都得会那个懂的，不懂的我们不瞎耽误那功夫。 您瞧这吹劲儿， 不是 上吹牛不上税，也是不得了的事儿。 看你会逃不会逃 啊？ 税是得上，主要看你跑得了跑不了啊。但是你听你这意思，你跟京剧界来往很多， 经常跟他们攀谈一些艺术。 真的吗？ 嗯，没错。 京戏我们这里的事儿，你都转向 丝儿里丝儿满转， 是吗？ 嗯。 哎，这会儿我一般的跟这个相声演员碰到一块儿的时候， 怎么着？ 一般的人没有敢这么说话了。 嗯， 你们的事儿我全懂。今天我要跟您好好交流交流。 您说说 啊，大喜的日子 啊， 我给您送点快乐。 嘿， 啊，让您高兴高兴。 那是， 京戏里边的有很多门道。 门道 啊， 那是 手眼身发步，都懂吗？ 不知道您要问哪方面？手眼身发步， 我给您做几个动作，您能说出它的名词来吗？ 您随便。 哼，随便还、随便哪成啊？看这个，这叫什么？ 这有什么了 啊？ 京剧常用的动作，正官得哐哧踩踩，正官，哈哈哈哈，我这对不对？ 不是，您刚才那个 正官 这样的时候，您嘴里什么动静？我听听。 打家伙哐哧踩踩， 大点声，别胆儿粗的。 哐哧，这怎么了？这是？ 不是，我听那动静好像那个猜，您我听听那猜。 猜猜 声音还挺高啊，挺高挺亮。 哎，正官， 祖上在宫里都有职务吧？又高又亮这声音啊！ 我不知侯宝林怎么叫育出来的。谁在宫里头啊？ 不是，我听您这动静挺好。 我爸在宫里有我吧？胡说， 缺德，怎么了这是？啊， 什么人家？ 哦，正官， 哎， 正官，正官知道。 嗯， 这样呢，叫什么？ 吕然，吕然，切，无所谓的事儿。 这个， 突然，老夫突然。 这个， 张飞的心思战。 邪性了今儿个、 嗯、 这个 红镜戏楼然楼然， 这怎么回事？ 学书才浅，不知道。 说实话了吧、 跟您领教， 给你点真的吧。就这个。 嗯，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胡子痒痒，蹬蹬， 蹬蹬的。 对， 那不全蹬掉了吗？怎么是？ 我怎么听你这调门都像宫里有植物的？他愣不承认，你这玩意儿你怎么跟他一块儿说话的？ 我告诉你说， 对， 你别跟我愣这个。 嗯，行，看来还行，看来戏都会唱吗？他、不是你这个身上 戏。 身上都会，这个一般的动作都叫得出名来。 嗯， 要唱两出会吧？ 你一张嘴， 我就知哪出戏。嘿，到我们天津来别弄这四岁小孩唱的那么好。 要不然怎么叫一代比一代强呢？ 啊，是， 也只能说四岁的不错，越往上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您知道吗？好好好， 一张嘴我就是哪出戏？ 真的？ 嗯， 太狂了你！ 不狂， 五十五周年你狂什么呀？什么戏？ 您这叫抄蚊子。 你不是说一张嘴就是什么戏吗？ 捧着蚊子没眼神的钻进去。你得出音儿啊，您嘞，您得出音儿啊。 你说出音儿不是完了吗？ 啊， 你那你刚才说你一张嘴 我就知道什么戏， 那是不是你说的？ 再提巩俐四儿，我给您翻车。啊！ 我也这味儿了。我受传染。啊， 什么行当都有人羡慕。 嗯，对，没法干了，这是出音儿，听着啊。什么戏？ 不知道这个。我就知道应该上口腔医院了，牙疼啊！妈呀，牙疼呀！ 我是真牙疼， 嘿嘿， 你是装的。 你得出字儿啊！ 你说出字儿不是完了吗？ 啊， 出字儿是吧？ 出字儿， 出字儿，这是什么戏？ 对， 嗯， 大胆， 不会。 请坐， 写作，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不都有字吗？ 您这都画左溜了，成心拿我开玩笑？ 不是，你到底要怎么着？你说明白了。 你要是唱出整出的戏 啊， 这绝对我能帮你唱。 真的？ 那当然了。 哎，你看这今天不容易啊！ 嗯、 我跟您合作，跟你们外行合作还头一回。 您就跟我们外行合作一把， 跟你们外行合作一把、 嗯、 啊！今天高兴。 哎， 啊， 嗯， 咱们唱一出什么呢？你说。 老天， 你说， 我先问您英哪功？ 我唱老生， 老生， 老生。 嗯、刚才那两句倒是不错， 嗯， 有点味道。 对， 老生，那我相信。 您挑， 我挑啊， 嗯， 成了。那咱干脆，咱们再挑一出戏，叫《黄鹤楼》。 黄窝头。 不，带水战。 带水饭。 三起周瑜。 三条活鱼。 刘备过江。 大饼两张。 张飞闯帐。 哦，小葱蘸酱。 外边吃去， 去去，怎么了？我是 打北京来不吃饭。 我哪知你们这剧组不管饭呢？我大老远来的， 提前没跟你说是不是？ 是啊，你们的剧组呢？我到现在还饿着呢。 到演出不吃不管饭吃， 演完了 饿着， 演完了更不管了。 刘备过江，张飞闯帐，三英雄于。这是一出戏， 这是一出戏。 哎， 黄鹤楼吗？不是，你当我真不懂啊？ 啊， 拿你开的，你当我真不懂？ 行， 黄鹤楼 啊， 行， 嗯， 黄鹤楼，你唱什么？ 我来，我刘备。 刘备子， 嗯， 我刘褥子， 嗯， 饭锅归你，枕头归我，炕席归你，老娘你得养活着，你 全部归我老娘养。别说咱， 你多拿一套席子去，你不得负责老娘吗？ 分家来了啊？ 不分家。 刘备，我是刘皇叔。 你说刘备不是就完了吗？ 啊、 你嘴里也不清楚，我刘备子，你刘备子干什么呀？ 啊，王子刘备，刘皇叔。 刘皇叔是吧？啊、 您来谁？ 我诸葛亮吗？ 啊，你看看，你瞧倒是 正确。那当然是老生戏有。 我后赶个张飞。 张飞，我马飞。 我白面。 我鸦片。 我烟头，我抽上了。 我四号，你才四号呢，你这都是毒品，你提这干什么？你 摇头完了。 啊，就是。 什么呀？张飞，张翼德。 哦，张飞， 嗯， 张飞是吧？ 张飞， 张飞， 嗯， 那我演孔明。怎么样？ 我再赶一个鲁肃。 搜鲁。 我来碗刀削。 我来蛋蛋。 是饿着呢。 不是，我到现在没吃饭呢，你们那剧组哪儿去了？我找不着。 您甭找他，鲁肃、鲁子敬、鲁大。 哦，那好。 哎， 我来一卧龙。 我这可是三个人物。 我也仨呀、啊。 刘备、张飞、鲁肃。 我是诸葛亮。 恐龙，恐龙干什么？诸葛亮、孔明、卧龙。 好， 瞧不好， 就一人 啊， 仨就一人， 一人三合一，好啊， 好， 好， 咱就这样了， 我就这样。 那么桌子搭， 我把这搭， 哎， 搭这个吗？ 搭这，搭这个， 大柱啊， 我得跟您交代交代 啊， 我跟交代交代， 给您搭桌， 哎，搭桌， 嗯。 桌子前面为前台， 哎， 桌子后面为后台 啊。 上场门，下场门， 啊、 抬口观众。 哦，好， 您上场，我打家伙； 我 上场，你打家伙。 好 啊， 好。 现在咱再来把椅子， 哪儿呢？ 在这 儿。对，哎，给我搁这儿。 这活都是逗哏的干的， 哎， 没捧哏的干的。 对对对对我，咱俩谁先上？ 我先上场， 你先上。 我上场，你打家伙。 我打家伙。 哎，对， 您叫我了。 你打家伙。 好。 哼， 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 什么打家伙？ 好大家伙， 什么好大家伙？我让你打家伙就打这个， 打什么？ 小罗啊！ 你说小罗不完了吗？什么叫家伙呀？我们做科出身的人，我哪知道什么叫家伙呀？这都是你们外行的话。 这科边是不一样啊。哼， 小罗，小罗，小罗里， 小孔。 哎，小赵， 小厂， 小 什么呀？ 嗯， 小罗 子，呆呆。你哎，对，你说呆呆不是完了吗？ 哼， 他呆，呆，呆，呆，呆。 西站去！你看我这一透袖，您可甭打了。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透袖呢？我以为是通虫了呢。 这总部大院有虫子， 你自个儿带着，人这儿有吗？ 有这个吗？ 你自个儿不带，人这儿哪有啊？ 他们说你爸啊？ 别乐， 脚， 抬。我是无期啊， 判刑来了，你跟我一块上场。 你说上场不就完了吗？什么叫出去？哪儿学的你？ 对对对对对，我们科边出身嘛。 太真够忙的啊！太跟出去，大大大大大太 啊，先生 啊，先生。 俩算命的， 俩念经。 我管你叫先生，你不能管我叫先生。 我管你叫什么呢？ 你管我叫主公。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啊， 主公不是皇上。 哦，土匪。不是，这年头哪有皇上？他还敢当皇上？您说这是什么心理？ 我是这个年头的皇上啊，三国的时候皇上。 那你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干嘛来呢？ 那我说什么呢？你不能，你就得管我叫主公， 就是主公， 主公， 主公， 哎， 哦， 主公， 我得叫你主公， 哎， 你管我叫先生， 哎，对， 好，那行，你叫我 啊，先生， 啊，公事， 驸马，好，改了二进宫了， 也行，来， 什么也行啊， 嗯， 瞎唱嘛，别掉个啊， 嗯， 掉个就麻烦了， 啊， 那意思就不一样了， 好， 哎，掉一个就到宫里了， 啊， 啊，就叫主公， 好，嗯，好， 啊，先生， 啊，主。职工， 职工， 职工， 功夫佛爷，你大哥太苦了。 呸！我怎么能管你害苦？ 出来，你还有良心没有啊你？ 怎么了这？ 我从北京赶到这儿，我给你庆祝活动来了，到现在连油钱、过路费都没给我报呢。我怎么就对不起你了呢？ 真要了命！这还跟马连良在一块儿，你是得去里养。 不是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吗？这不是？ 我跟谁呀、啊？ 我去的我去的谁来着？ 你去的你 我诸葛亮 啊，诸葛亮 对， 是你的诸葛亮害了我这刘备了、嗯，是你的人物害我人物，跟本人没任何关系。 哦，我到你这儿，他就说跟我聊天呢。 哎，明白了吧？ 哦、是戏了，已经戏了。 戏里的词儿、 啊，戏里的词儿啊， 跟他本人没关系、啊。 好，没关系。 东宫飞燕，你把弓害不了， 跟我没关系啊。 哎，别说话了，打家伙。 哦，呆。 嗯， 扛扛出来，扛扛出来，扛扛出来，扛扛出来，扛。 心中苦恼治不了，利弊不忘去国家， 扛 龙潭虎穴不去闯。啊啊 样啊！ 那就诸葛亮，劲儿大。 干什么？ 分配是送不问取见王，善人送制度。 还是我的事儿？ 那是 我这诸葛亮这么些事儿。 忙 人，善人送之功 名。 山人总是公 民， 山人总是公 民， 再送一点礼物。都窟窿都破了，这黄人袜子都破了。 时间的关系啊，侯耀文先生和魏文亮先生表演的这段《黄鹤楼》，我们第一时段呢，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欣赏二位的精彩表演。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儿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干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本周在我们节目中唱主角的呢是侯耀文先生。咱们呀还是先接着请上侯耀文先生和天津的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合作，为我们继续带来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腿子活黄鹤楼》。 你要把我送哪儿去？ 我怎么着呢？ 该你上场了。 我上场？ 哎， 我上场，您呢？ 哎，我给你打招呼。 哎，谢谢。 西中老臣之国亮，李泌孤王去国疆，龙潭虎穴不去闯。送的多真是 很亲热，这个 什么亲热？哎呦，侯先生，您唱我的词啊？ 熟吗？ 您什么刚学会？您唱您的词啊？ 我什么词？真的，你们外行怎么唱？这样 说了半天您不会。 专业跟业余有区别，知道吗？你说说你们业余的宫里头那会儿都怎么唱？说说。 大家会不会？ 你说说。 竹下马心不爽， 嗯， 山人八卦秀里藏， 嗯， 蒋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涿州易得仗。 瞅我们专业的 啊， 打架子，嗯。是我词儿啊？ 你猜 我词儿啊？是唱是吧？ 嗯， 主 公上马心呀心不爽，山人八卦我就秀内藏啊， 将身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等候那涿州易得仗，按下那诸葛亮啊，咱且不表啊， 他后面又来我易得仗啊， 啷当啷当当，又啷当啷又啷当当， 又张飞迈步啊，进了包帐啊， 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啊， 这一下诸葛亮又话长了啊， 唰， 我还说呢，两头都不乐意，我说什么？我说。 慢慢说，别着急。 你都唱我的词儿，你？ 我唱的是底子词吗？我唱的诸葛亮的词儿。 诸葛亮词你也不能唱河南坠子呀。 我久战河南。 要挣钱上河南 啊、哦！我 你不能唱河南坠子， 唱什么？ 唱京剧， 京戏是吧？京戏头一句。 重阳马心路霜。 会了，老词儿，大家伙 唱。唱。 只恐上马心不我霜。 嗓子还不错，唱。 我刚做的手术。 嗯。 山人怕花，秋暖唐人 唱， 将身且做。中军帐，等候捉着一得仗，我叫诸葛亮。 诸葛亮干嘛？这， 嗯， 你叫诸葛亮？ 对，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战。 到啊！侯爷， 想不了了，今晚掉三回了。 也不能老掉字儿，知道吗？你怎么了？ 不是你干嘛都一惊一乍的？ 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就这样吗？ 那上不上场？ 你不是你告诉我这儿，因为我们平常专业演出没有拍桌子 啊。没，张飞上场了。 张飞上场了。 打枪。 嗯。 说，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走啊！ 呸！哎呀，往下站，往下站！ 他嗓子歪歪的，把我辱宫里去！ 快点！真好听！ 你干的什么戏子？你是？ 我爱听这个，我爱听这个。 你爱听什么？张飞有唱青衣的吗？有打小锣的吗？ 打什么呀？ 打锦旗风。 对，来，锦旗风，教我了。 说， 锦旗风了。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走啊！ 锦旗风。接着放！ 你还抽风呢？什么抽风？你这抽上了，这就抽上了。 你不让我抽吗？ 锦旗风就是这。 说话教我了， 来，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走！好水啊！洗澡，别打了， 行了，洗完还按摩吗？ 拉不住了， 怎么了？ 干脆我告诉您个正规的吧， 哎， 四季头亮相， 哎， 将将我的蹦灯仓，该紧急风，将倒是切住了，蹦灯仓，这可以我挖一样， 好，那你教我了， 挖一完了给你们撕， 没错， 那怎么不拉弹 了？明白了，好，再来啊， 哎呀，侧边出身。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仗， 走啊！ 大雷不是枪，枪前不是唱，前出气。 枪！ 你挖你告我干什么？讨厌！ 谁让你挖了？ 你挖！ 我挖！ 挖吧！挖！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呢？你？ 我先来的，走吧！ 大家伙！ 扛啷起来扛！怎么着？走吧，先走！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 谁说裤子诸葛亮？ 扛！ 你比我大过就过长江， 大唐 怒气不过心， 大唐唱， 我把文章传， 扛， 诸葛亮，哎， 弄点是点吧， 是饿了啊， 嗯， 你快。